第十二集，跪下。 雪花落到鼻头，恰好一阵痒意升起。顾元白低咳了几声，哑声道：“ 跪下吧。” 压着薛远的侍卫双臂用力，结结实实地把薛远的双膝按在了碎落一地的尖利瓷片上。大片的碎瓷刺入了肉里，鲜血瞬间漫过裤子流到地面，雪花飘到这些血上，很快就被融化成了水，让血在地上蔓延得更快。薛远脸上的敷衍倏然收了起来，阴沉不定地抬头看着顾元白。顾元白对他柔柔一笑，忽然伸手拽住了他的头发。他低下头，在薛远耳边一字一句道：“ 朕今日心情很不好，薛小公子，别给朕能让你母亲伤心欲绝的机会，听明白了？” 薛远被迫抬起下巴，下颚紧绷成一条随时抱起的弧线，头皮被拽得发麻。母亲两个字传入他耳中时，他阴恻恻地冷笑：“ 远知道了，很好。” 顾元白松开了手，薛远微侧着头看着小皇帝，唇色苍白，含笑地从他耳旁退开。膝上的疼痛逐渐退去，但他全身都已经火热起来了。他低头看着膝上的伤，咧开嘴阴沉沉地笑开。等圣上一行人走没了，薛远才撑着地站起身，一瘸一拐地往薛府走去。顾元白进宫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交代监察处的人趁着薛府招人的机会再往里面派人。果然如他所料，薛远回府之后就对府内的人进行了大清洗，将有可能是皇帝眼线的下人全部发卖，再买入一些身世干净的人进入府中。薛远和楚卫两个主角自然是顾元白多多关注的地方。潜伏在薛府中的人手一共有12人，此番被清理了7人，还有5人留了下来，或许可以借此机会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顾元白对这个结果还是挺满意的。一路在雪天之中走回宫，回到宫殿时，顾元白的鞋子已经湿了。田福生为顾元白褪去鞋袜时忍不住念叨：“ 圣上保重龙体。” 鞋袜都湿了。 田福生同太监宫女们忙碌起来，等终于将圣上弄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冷意之后，才齐齐地松了一口气。顾元白坐在床边，太监将泡脚的艾草水端走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昏暗，寝宫中的灯亮得如同白昼。 婉太妃身体不好了，御医跟朕说怕是撑不过夏了。 圣上，婉太妃不愿您难过。 朕知道他怕朕忧心。 正是这个理儿，圣上，婉太妃见您能振作起来，他老人家才能心里高兴。 你们先退下吧，朕一个人静静。 顾元白想了很多，他也才刚刚起步，刚刚将朝堂掌控在自己的手心里，天下还有很多事没有去做，还有很多事需要3年5年甚至数10年的时间去验证。婉太妃忧心他，是忧心他会埋怨自己的身体，但其实对于这平白多来的一条命，顾元白是感恩的，更何况这条命带他领略过了从未见识过的风景。临睡前，顾元白想到了薛远和楚卫，他没有针对这两个主角的想法，没了薛远也会有王远、李远，能引起动乱本身的唯一原因就是皇帝本身做得不够好。他的生命已经限定，但不论是薛远还是楚卫，他们作为原本文中的主角，必定可以将大恒发展得很好，或许可以继承他的遗志，将他想做的事再继续做下去。可薛远太过不逊了，想要驯服这条疯狗，顾元白还需要想想办法。 怎么能让他听话呢？把他揍怕，让他知道疼。 三日后，被圣上点出来的考官接了旨，带着行李被禁军护送着进了贡院。得知考官所愿的消息，来京城赶考的举人也仿佛感觉到了时间的紧张，酒楼茶楼里的人顿时少了许多。这一日下了朝，顾元白将工部尚书、户部尚书还有礼部郎中楚寻叫到了宣政殿的偏殿之中议事。他将那日讲于楚卫听的《黄河置换》的文章拿给了他们三人，让他们三人慢慢看，自己端了一杯茶慢慢喝了起来。户部尚书最先看完，他犹豫道： 圣上，臣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置换办法，若要实行开来，说不定真的有奇效，但国库…… 而工部尚书和礼部郎中二人已经完全沉浸在了文章之中，面色凝重，隐隐有激动之色。工部尚书难掩心中惊喜之情： 圣上，这法子是何人想出来的？此人大才，臣想要见见他。 那你倒是见不到了。 这置换的法子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，而是千千万万个后人在以后无数汛期水患之中得来的。这个方法是在古代这个大环境中最靠谱的方法。 可惜，可惜了。 此时楚大人才刚刚看完这篇文章，他边看边思，神色偶尔凝重，偶尔带笑，看完之后忍不住道： 圣上，此法可行？ 楚大人也觉得可行吗？ 若是按上面所言内容一一实行，臣觉得可行。 圣上，春播即将开始，会试也要花费银财，贡院正在重新修缮，皇上的陵墓也已选好了址，今年就要开始修建了。不止这些，皇上养兵花费的军需更是不少，每日都不可停啊。若要修河道，国库周转不过来呀。 君王继位初期便要开始修建陵墓，但顾元白虽然继位的早，却大权旁落，直到如今才刚刚开始修建陵墓，就更加着急了。顾元白安抚地朝他笑了笑： 朕明白，治理天下总是离不开钱财，只要有钱了，才能修路，才能买马，才能练兵。朕并没有决定现下就开始治理黄河水患。黄河水患分为春汛和夏汛，春汛是三四月，夏汛则是六至十月。朕将诸位大人叫过来，正是想要共同协商春汛一事。 圣上，先前几年并没有出现黄河水患，为何今年如此在意呢？ 闻言，顾元白将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，发出哐当一声轻响。 朕也想知道，为何黄河中下游已下了半月的雨，却没人来报朝廷呢？ 两位尚书和一位郎中双膝一软，扑通跪在了地上。顾元白不出声，让他们自己跪着。在安静的落针可闻的环境中不断猜测，直到他们头顶因为自己的猜测而冒出细汗，顾元白才说道： 起来。 大横朝没有丞相，六部直接把控在皇帝一人手中，没有内阁，但设了枢密院和政事堂。枢密院管理军机大事，政事堂把关政务，也直接都是把控在皇帝手中。 皇权如此盛大的时候，竟然会有人瞒着不报，那些地方上的人胆子怎么这么大？而圣上又是如何得知远在千里之外的黄河雨季的？ 三个大臣越想便越是恐惧，他们软着身子站了起来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